总是想要逃，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用一首歌来记住我们的青春年少的呼吸。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来报道的朋友，麦冬孤朵他说问现在是什么歌。今天开场这首曲子是来自刚刚金海心那么骄傲，还有看到了圆圆 Cherry、 三林培、钱佩瑶、特洛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张兔小仙、碧涛、张震和冬日小山山山山都来报道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要念出的是两份祝福，一份是来自居住爷爷，他说想点播这首歌用来怀念过去曾经在电话里面听到的这样的一份感动。那个时候考上了不同的大学，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异地，在不同的城市享受着不同的季节和天气。那时候想的，当思念成疾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还在电话里面为我唱了这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然后2008年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晚上哭了很久很久。现在只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节目里面送出一份祝福吧，虽然说两个人没能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曾经共度过的那些感动时刻都还记得。而另外一份祝福是来自刚刚特洛伊给我发来的，他说想祝贺，也是提前祝在外地的小小，祝他今天演出成功。扛不住的时候呢，总是会慢慢丢失那个曾经爱笑的自己，那对于忙碌的你，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给你最大的支持，然后告诉你笑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光。12:07，张震岳《爱我别走》，带着两份祝福，在北京上空通过电波送给你。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如果 还记得自己当时买的第一把吉他是好像300块钱，那个时候买到之后先是把那些曲谱全部拿掉，第一首想学的歌就是爱我别走。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欢迎你在听到别人分享故事点歌的同时，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你要记住24小时你都可以打字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曲，在每周一中午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为你分享。这首歌来自12:09，李培点播，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在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全都实现。心中有爱，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 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遗忘该怎么留。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接下来公众平台上，蒋梓潼给我留言，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室友。昨天晚上我室友非常难过，因为恨自己法学学得很差，判断题也判断不出来，在试卷上有好多其实是犯了自己不该犯的错误。我想告诉他，请不要质疑自己学法律的天赋，也不要否认自己思考的能力，很多时候勤能补拙。我都知道你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进入班级的前十名，那或许你再努力一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呢，你也不比大家差多少，希望通过这首歌来给你一点点的力量和拥抱吧。来自蒋梓潼点播，要送给自己的室友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 我们在这样的北京晴空下来再次回味这样的歌词，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依然会在你左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枭雄点播，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要送给我的姐姐。同时还要再念一条留言，就是 Daniel 希望点播于文文的体面。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点歌了。 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找寻，谁不曾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由孟京辉导演的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近日在北京首演。这部剧改编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原作，孟京辉以音乐切入戏剧，彻底打破常规的戏剧编排方式。主演这部剧的是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演出经历最为丰富的当代剧团，由张一成、吕京、刘爽、杨佐夫、李志浩等组成。他们创作并主演了12部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整组演员在剧中分担吉他、贝斯、架子鼓等乐器，加入摇滚改编元素。太阳和太阳穴是对布莱希特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在这部作品当中，观众能看到孟京辉对于布莱希特反叛精神的坚守，更能看到一个中国导演对于社会和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今晚唱响天籁，奥地利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创立于107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男声合唱团之一。这些有才华的孩子们对奥地利音乐和民歌都非常在行。7月18号到22号，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将携手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波达，把这段经典爱情故事搬上歌剧舞台，并且通过奇特的舞台设计，让它变成充满哲学意味的时尚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今天周五啦，我是思萌。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先要念的一条留言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麦冬孤朵，他说想给我家的沧海新鸟倒妹这个点一首《梦一场》，谢谢你总能在我伤心难过时听完我吐槽，也总能够在关键时刻一语中的，让我这个梦中人啊迷途知返，也让我不那么难过了。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旅行，也许梦一场，梦醒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走的。能够这样的情谊，这样的陪伴，通常都是我们很难得的，而这样的感受也是第一次在不断的时间节点当中遇到的，所以值得珍惜。那这首歌曲也是来自李珊珊点播光良的第一次。这个麦冬孤朵的梦一场，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已经分享过了，把光良的这首第一次同样送给你。 看着我没有开口，抬头，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 当中有很多第一次都是值得铭记的，比如说从今年2018年的1月1号开始，北京上空也第一次出现了在中午，准确来说应该是出现了这样的一首能够来供大家点歌，来分享祝福，传递情感的这样的一档音乐节目。那在今年呢，也是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尝试了换一种方式，在2018年父亲节的时候，对父亲录下了一段有声家书来表达这份关爱。所以在过去的大概有两周的时间，我们也是相继陆续选出了一些音频，然后把它制作成了短视频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通过关键词回复跟各位分享了一下。那今天我也是把之前分享过的一些集合成了大概有五六段这样的视频，就是可以再次回顾一下之前有很多报名的朋友，他们在有声家书当中都给父亲录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广播前的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声音，哎， 我们用声音来表达爱，我们用声音来传递感情。所以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声音，来收到的是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几段视频当中的关键词，进行来再一次的回顾，再一次的回味。同时接下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还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支持，到时候积极参与。今天周五的下半时段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有声来信，首先要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第一位声音，这是他点播了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这是来自这个德国的一位球迷季大调朋友。他说德国队的出局呢，也是令他黯然神伤，说下一届多哈世界杯依旧会为德国守候。我们来听听看。 我今天想点播一首英文歌曲，叫做 Leave It Up， 这首歌呢是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我最喜欢的德国队这次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现，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从02年初中开始就一直看世界杯，看到如今最喜欢的就是德国的日耳曼战车，没想到上一届拿了冠军，这一届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会依然守候在德国战车的旁边，但是我会一直支持我心爱的球队。2022年多哈世界杯，我一样守候你。 从今天开始，这段时间已经很多朋友开始熬夜看球了，非常辛苦啊。那从周六晚上大概十点钟，世界杯16强的对阵比赛也要开始出炉了，第一场也是法国对阵阿根廷，所以马上又要开始呼朋唤友一起聚会起来了。我们先来听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吧，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圆圆 Cherry 还在问说，每周五下午的这个有声来信是应该怎么玩？很简单，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如果你觉得能够把控住自己身边的录制环境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语音来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或者如果你觉得可能对于声音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体现和呈现的话，你可以留言说我要报名周五下午的有声来信，然后我会用这个节目的编辑会通过电话联系到您来录制下来的声音，在每天每个周五的下半时段用这样的声音祝福点播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了第二首歌曲，来自 Kitty 张的点播，他说今年的7月2号，这个下周一是他和老公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在国外没有办法陪老公一起度过，所以在今天的有声来信里面他录下了一段声音祝福。 7月2号呢是我和我老公4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那7月2号这一天呢，我又在国外没办法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庆祝我们的纪念日，因此感到非常愧疚，所以我想先点一首歌，是孟文蔚的，叫慢慢喜欢你，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永远彼此相爱，白头到老。 窗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这首歌也刚好呼应了很早之前有一首经典歌曲，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份结婚4周年纪念日的有声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有声来信呢，同样也是一份祝福，它是来自听众5000小草送出的生日祝福。 他的朋友杨雅婷明天6月30号生日，但对方在广州出差，所以他提前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送出这份生日快乐点播逃跑计划的10000次悲伤。 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10000次悲伤，送给我的大学好朋友杨雅婷同学。明天是她的生日，可是明天是周末，所以我想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现在她在广州出差，我希望她回来之后我们能赶紧的一块见面吃一个午饭。总之还是祝她生日快乐。 你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10000次悲伤。 接着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今天下半时段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来自听众 October， 他要给自己儿子点播一首歌曲《彩虹的约定》，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首歌说实话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彩虹的约定》，我们要先来听他说什么。 我想点一首儿歌《彩虹的约定》，送给我的儿子，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的成长。 一首儿歌，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12点54分。 我用彩虹和你约定。 在下周一的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周末两天好好休息啦，下周我们继续来点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用这样的歌曲来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小宝贝，